情也从自卑，否定。原来你的心中已经有人代替，让流出的泪也能够化成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情也从此。 今天呢，一开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齐秦大哥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相会都会在这儿等候着你的到来。《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齐秦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齐秦94年的专辑当中。齐秦的嗓音以音色高亮著称，多年来他一直是广受大家的赞誉，已然是代表流行音乐的一面鲜明的旗帜。这是齐秦的回归之作，而且专辑的10首歌曲中有7首都是他独自来完成的。齐秦头发也剪短了，王祖贤呢，他俩之间的分分合合也让我们都不再那么青春了。来听接下来的2首作品，一首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一首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

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我该如何存在。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又来跟各位分享好音乐了。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在你最熟悉的这一家电台里来找到小辉，来跟小辉一起分享好音乐。其实还是要重申那句老话，节目之余呢，大家想要找到小辉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小辉的微信账号，大写的 DJ 小辉的拼音全拼0321， 加关注之后，小伟就可以看到了。同样，看看时间，今天陪伴各位就要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我继续在这等候着各位。